是的，和您一起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徐文斌徐小周老师。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徐老师现在每天都在想象着啊，其实也是期待着和大家这个精神上的交流哈。嗯，那个一不小心啊，我们这个上古天真的呢居然讲了有十几期了，即将呢也快要结束哈。那在结束之前呢，其实就提到了这个上古之人有真人有智人有圣人等等等。那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就讲到了真人啊，他是可以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的。那到智人呢，就是纯德全道合于阴阳。特别我们来提到呢，把握阴阳和合于阴阳还蛮不一样，对不对，徐老师？嗯， 上两期节目我们说到真人和智人，就是这次呢我们先复习一下，就强调两个字，一个叫呼吸精气。 嗯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呼吸精气什么意思，反义词就是呼吸浊气。 嗯， 是吧，现在这种大都市生活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嗯， 大家都看到了空气质量，比如说里面那个不良的空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啊，或者粉尘悬浮物颗粒物，是吧，这就是浊气，太多。另外一个大家还应该感觉到是一个精气后面那个气。 嗯， 气是一种不是物质，它是一种无形的能量。 嗯， 你到了这个城市以后，你就不由自主的被一种力量所推动着。 对对对， 脚步加快了。 对，你去到成都两眼就泛着春光，诸如此类，是吧， 心情就激动了。啊，心情就浮躁了啊，然后呢心率跟着就加快，这是一种气对你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频谱。 对，它就是一种电磁波啊频谱啊或者其他的这种东西，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就你在北京是这种感觉，你到香港 嗯 感觉更厉害。 哎，很不一样，比如从深圳到香港就隔这个罗浮桥， 隔一个界河， 很明显 过去以后，刚才您说到成都，成都就是安逸嘛。 啊， 到那个地方不由得就是迈起四方步来了，不由得感觉就是骨头就有点松 啊。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了，就 就往那一坐，泡壶茶一泡，泡一天。 是， 所以他那个气和我们这个都市其他那种都市气就不一样。 嗯，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想一下，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这个汽车尾气啊，工业的污染，还有大家应该注意呼吸浊气的人，就是抽烟的人。 嗯， 是吧， 就是如果不能吸二手烟，那就吸一手烟。当然是，这是有些人是这样观点的，我们是批判的啊，我们是反对的，我们反对的。 抽烟我也本人也是就是否定的意见，但是呢，道家有句话叫“勿吾美恶，过则为灾”，也就是说抽烟也有它有利于身心健康的一面，你不能一现在人都走极端啊， 嗯， 一棍子全打死， 嗯 啊，所以抽烟这个事儿怎么看呢？一个是，就是说比起你呼吸汽车尾气那个浓度来讲，你抽一个自然植物燃烧的烟，那个害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嗯 啊，比起你呼吸新鲜空气来讲，你在那儿巴巴抽烟，这是对你身体有伤害的， 嗯， 说起抽烟对人身体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就叫直之死地而后快。 此话怎解呢？ 什么意思呢？当空气的含氧量突然下降以后， 嗯， 人会突然产生一种应激反应， 嗯。 就是你抽一口烟，结果呢本来一口氧气很足，结果烟雾进来了， 嗯， 这会儿身体本能的就会紧张，心跳会加速，然后呢流向四肢的血就会被抽到供应心脑， 嗯， 这时候抽完烟人就有一种快感，心快感，这时候呢而且写文章的人还会有一点灵感，记住，这是你把你直至死地以后， 嗯， 背到一个绝路上，人会本能产生一种反应。当你的身体本能还很强的时候，你这种本能的反应会有，当你身体很弱的时候，把你直指死地你就死了， 嗯，怪不得，嗯，对，您说 反应不起来了， 是，怪不得那个贾平凹曾经在一篇散文里面讲过，知识分子多有这个脚气，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啊抽烟写东西的时候呢，他这个气血啊，嗯，都往心脑去了， 没错， 所以呢在尾端比如手啊脚啊 末梢 啊这个阳气不足就自然会有脚气了， 末梢循环，所以抽烟给人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说末梢循环会变得很差， 嗯， 所以一根烟下去灵感倒是有了，手脚开始凉，所以这个抽烟对这个末梢循环非常不好，我们看到很多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人， 嗯， 就是从手脚的手指或脚趾的末端 嗯 开始变黑， 嗯， 发凉， 一节一节坏死，然后一个都截肢，这种叫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据说有些糖尿病人也是这样。 这是糖尿病性的坏疽也有这样。 嗯， 我说这种病啊，你调查一下，100%人都抽烟。 哎，那怎么样能够，比如说有些人已经抽烟呢，是吧？ 嗯、 那如何又能够把这个问题变得没有那么严重呢？ 这样啊，就是说我说抽烟是激发你潜能的一个方法。 嗯， 当你这个身体还强壮的时候，可以通过就好像洗冷水浴一样，通过洗冷水浴把你的阳气激发出来。所以在抽烟和身体之间应该有个平衡。所以我建议大家呢，第一就是不要突然戒烟啊，就是原来你身体有一个平衡，不要突然把拐棍扔了，然后呢慢慢要减烟，然后呢就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提高你的心肺功能，而不是通过这种恶性刺激的方式，是吧？ 比如 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棍棒底下出孝子一样，教育孩子方法有很多，不是说非得打他。 嗯 啊，比如说我们中医有很多穴位就能帮助提高人的肺气，提高人的对肺啊，就对空气的利用 啊。 所以这些穴位你刺激以后吧，刺激完这些穴位你就觉得，哎，我对烟好像没什么欲望 啊， 或者一抽烟，哎，那个烟的味道就变了。我给大家推荐个穴位啊，在那个大肠经，手阳明大肠经第五个穴，也就是在合谷穴的后面上面、 啊、 有个穴叫阳溪穴 啊，大家自己买张图看看吧，阳溪穴 也好，很好取，就是把手指头一翘， 哪个手指？大拇指， 大拇指一翘 啊， 好，日本人管好叫 yoshi 啊， 我们这个穴位叫阳溪 啊、 哦，哎，这个正好是在两个肌腱的中间 哦， 大拇指往起一翘，这个大拇指的根部就会出现两个肌腱、 就是、啊， 所以这个坑里面这个穴就叫阳溪穴 啊、哦。 你想自个儿戒烟，或者帮老公戒烟，帮老婆戒烟，天天替他揉揉这儿，所以可以增补肺气 哦、 所以另外一个很多人也观察到，就是说我抽烟手脚冰凉的时候，我怎么能让手脚热呢？ 那怎么热呢？ 喝酒。 那会不会有新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真正的平衡是左手抽一支烟，右手喝一杯酒。为什么说烟酒不分家？这是在一种恶性刺激状态下的平衡 啊。对、嗯、啊，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啊，特别要强调一下，左手一支烟，右手一杯酒呢，是一种恶性循环， 啊、 是一种短期行为。 这就是说呼吸精气，我们再强调一下。以后呢，我们还会讲到就是呼吸的节奏。 嗯 啊，就是说生命，我们以前讲它是个节奏，食饮要有节， 嗯， 呼吸它也有节， 嗯 啊，这在这儿呢就不多说， 嗯， 下一个我再复习就强调一下这个独立守神， 嗯， 上次我说这个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会站了， 嗯， 大家说哎站谁不会站？你发现没有？现在人我们怎么站？我们穿什么鞋吧？先问， 球鞋， 球鞋还不错、 啊、 男人你看女人、 啊、高跟鞋啊， 高跟鞋是吧， 嗯， 是把脚后跟支棱起来的，脚后跟我说过叫什么， 肿， 所以那个运动动力那个动 啊， 是脚后跟发力 啊， 我们说把一个人的武功废掉了是什么、 嗯、 把脚后跟那根肌腱挑断， 对，挑脚筋嘛， 脚筋挑了，那你那个力啊就发不出来了，所以人的很多的力量，形意拳练功讲的是什么，力由足起，脚跟给的劲，然后呢气由己发，这个力呢通过你的脊柱， 嗯， 传导分布到全身，这是你力量的一个源泉， 嗯， 可是我们现在呢脚后跟不着地了，脚后跟不着地用一个汉字表示是什么字， 脚后跟不着地， 下节回来再说， 哎呀，现在广时间的把握太好了，稍微回来之后再说。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是的，刚才呢和徐老师聊到脚后跟不着地，如果用一个汉字来形容，到底是什么字呢？徐老师。 企，企鹅的企， 哦，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纸， 就是欠起脚 欠起脚后跟脚尖着地那个状态叫起， 不可企及的企， 哎，由此推出很多企图、企划、企望、企盼， 嗯， 是吧？ 所以企划通常都是没有执行力的，因为它是都垫着脚后跟儿。 为什么脚后跟起？这叫起呢？为什么就推出那么多汉字？就是说，当你去摘苹果 啊， 够不着的时候 啊， 哎，脚尖着地，脚后跟起起来， 嗯， 然后去够它。 嗯， 所以当人处于这个脚后跟离地状态、脚尖着地状态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追求的状态。 嗯， 是总在期望、期盼，是吧？去够一点东西。所以你老摆这种姿势的话，你心情是什么样的？ 有点总是不满足，对不对？ 你绝对是心止如，不是心止如水，绝对是， 啊，心如止水啊， 绝对不是， 啊， 就是那种哎呀，就想追求。 啊， 需要够点新的东西 啊！ 就我不以前说过，我老母亲说过，现在人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为什么想要的多？ 嗯， 脚尖着地， 嗯， 啊！我以前看过一个，那会儿拍这种爱情片嘛， 嗯， 那会儿还比较拍的比较含蓄，一到男女主人公接吻的时候，不直接拍脸了 啊，直接 拍 哪儿？ 一般都是男的高，女的低，哎，拍脚，这个女的这个脚就欠起来，哎，你就想象嘛，人在那儿。上面打奔呢 啊， 所以这个女性的本来是很沉稳啊，很平静的一种阴性的这么属性的一种人类， 嗯， 老是摆出这种脚尖着地这种状态的话，就造成一种什么？ 不踏实， 不踏实啊，没着没落，然后 甚至会在心理上影响，对不对？ 心理上就造成了什么？就是不停的追求，不停的他自己追求不到吧，阳在外，阴之时也，他会推着。男人去追， 哦， 所 以 这个社会宠着走，在往前哇哇哇哇哇往前走。 对，就是穿高跟鞋的老婆， 嗯， 老公都比较惨， 是比较惨。他不由自主的，他那心情就静不下来。所以，当你独立守神的时候，你脚后跟着地的时候， 嗯， 中医讲肾的一支肾经啊， 嗯， 就是我们藏经那个肾经， 嗯， 它的一支分支就分到脚后跟， 是 啊，这个。脚后跟呢，又是我们奇经八脉里面的阴强脉、阳强脉的发力点。 嗯， 所以当它出现力量、有力量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肾气、肾水就足，人的心火就能够克制住，所以人很平静。这时候那个神就能回来。可是当这儿不受力、虚空的时候，那个心火就开始旺，啊，人就容易失神。 怪不得哦，我们常常听有些朋友说啊，说这两天呢这个劳作过多啊，夜晚劳作过多，第二天早上起来脚后跟疼。 对 啊， 老年人肾气虚了，脚后跟会疼啊， 哦。 有的年轻人性生活过度了，脚后跟也疼。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特意观察过，就是女性生理发育， 嗯， 跟脚后跟也有关系。 哦，是吗？ 你发现没有？ 嗯， 跳芭蕾舞的演员， 嗯， 胸都小。 哎，我以前以为是他们拿那个保鲜薄膜缠着的，就避免到时候站起来都不平衡。 不是，还有人说是挑的是小胸的孩子或者女演员，不对 啊，其实是 他挑演员的时候都是从八九岁开始训练 啊， 是吧？ 不存在 那会儿不存在说预测到他胸多大胸多小， 对， 是他这种职业，是他那种跳舞的方式造成了他胸部发育不良。 哦哟， 所以我见我的病人来找我说啊，怎么能让我们孩子身材发育好点？21岁以前我讲过嘛，《黄帝内经》说了， 对， 21岁是上级嘛， 嗯， 身体不再增高了， 对 啊，这个骨盆、胸部都不再发育了。我说21岁以前您不要穿高跟鞋 哦， 什么脚后跟着地，给你这个肾经，我们讲是冲脉。冲脉从小肚子起来，然后散布于胸中，促进这个胸部的发育。结果你把那个冲脉的根儿给掐断， 啊，冲脉回到脚后跟了，对不对？ 对，冲脉的一支分支是往脚下走的。 哦， 冲脉走的是肾经。 是 啊，所以呢，这个我这个理论说了以后，大家引起一番争论。但事实大家观察一下，确实这样。所以我们经常说，果实累累的枝头都是弯的。 嗯， 是吧？ 嗯， 那个支棱着的那个枝干挂不住果， 哦， 到底是果实把它坠弯了，还是它本身弯孕育这么一个大果实？您回自己考虑。 阴阳互生 啊，阴阳互生。所以你看，胸部是属阴性的， 嗯， 它是应该虚空的， 嗯， 后背是属阳性的，它应该是凸起的， 所以我们很多练道家形意拳站桩的姿势是什么？ 含胸拔背。 含胸拔背，绝对不是让你挺身而出，对吧？挺胸而出。我们现在教育孩子站立方式都是什么？挺胸抬头， 都背背架， 都还挺的不够，还要背个背背架。我说这叫摧残儿童。你看我跟那个我的老师马老师练习站桩以后，我原来我上高一时候身高1.78米 啊， 到24岁不长个的时候我还是1.78米，但是到30多岁我练那个形意拳站桩，我现在1.8米了。 为什么？ 含胸拔背。他这个拔背的姿势啊，让你脊柱就是督脉 啊， 阳气就通畅了。这时候人就觉得不由得他那种椎间啊，或者是软骨，他就有点增厚。所以我现在身高你量我1.8米。 哎，这个含胸拔背其实就拔是有一点点弯的意思。 不是拔，不是驼背， 啊、 他们都理解了，说你这胸一含，是不是那个你这后背就驼了？不是， 啊、 不是驼背，它是拔起来。他叫有我们练功讲的一个劲儿叫虚灵顶劲儿，他觉得好像什么，就是百会到就是头顶上有一根丝在撑着你 啊， 这样的人这个颈椎啊，就是颈椎7个椎体，他也是能够挺起来，然后后背的胸椎呢也能挺起来。这时候的感觉是什么？胸是空的， 所以说胸怀若谷、啊。 哎，虚怀若谷，我不反对人挺胸，挺胸是什么？当你奉献，当你冲锋 啊， 当你为了集体什么这个国家的利益去冲锋陷阵的时候，你需要挺身而出， 嗯， 是吧？ 对。 但是现在国家 和平时期， 和平这有强大人民解放军保卫，不需要你这么做， 啊、 你干嘛？你当你养生的时候，你就把身体把胸含进去，啊，这个含胸以后拔背以后，你就觉得后脊梁发热。然后你又脚后跟又着地，你以后觉得一股力量从脚下升起来，一直能顶到你的头上。所以我现在给人比如说啊号脉啊点穴啊做治疗，我那个劲儿不是我胳膊上的劲儿， 嗯， 哪儿的劲儿？ 腰上的劲儿。 脚后跟的劲儿。 脚后跟，哇， 脚后跟。所以你这样给人治疗不累。如果你光用手腕上手指头的劲儿，第一你那劲儿透不进去，第二做着做你手就是慢慢就什么腱鞘炎什么都出来了。所以他那种力量发的是身体气脉畅通，气脉畅通，然后你脚后跟的劲儿就能传到手上。所以道家的这些功法和黄帝内经都是一脉相承的。 对，咱们是从哪儿开始讲起来的呢？ 这就是复习了两下这个以前真人那个境界咱达不到啊、嗯，但是真人的一些养生方法我们可以学习。第一，呼吸精气啊，找个这个空气清新啊环境优美的地方多待一待，洗洗自己的肺。天天待不了，隔三差五去一趟， 起码一年去一两趟吧。 我的建议最好一个月去一两趟。第二，平时要学会脚后跟要着地，脚后跟着地独立守神，对你的气血流动，对你的精神回归都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马上和大家从真人啊到智人，然后马上是圣人。到底圣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回来之后呢，刚才我们讲到了真人和智人啊，就是不同的境界。其实呢，在智人之下呢，还有圣人啊。 嗯、 我们传统说这个人是个圣人，已经蛮高了。但其实呢，在那个序列里面呢，只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圣人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半个圣人也不错了，是吧？啊，其次有圣人者，触天地之和，从八方之理啊，视四欲于世俗之间。 嗯，真人和智人。真人都是能影响到天地变化的人， 是 提切天地嘛？ 对、 这个圣人的层次呢就差了、 嗯， 他怎么办？他学的乖巧，他改变不了自然，他什么顺应自然？ 对， 他去找他合适待的地方，就是说天地之和。什么叫天地之和呢？ 嗯、 就是说天气下降为雨，地气上升为云。 嗯， 就是这种。四季分明，有这个不是大旱也不是大涝，这种地方去选这种地方去待着，沙漠， 嗯， 冰寒， 这个盐碱这种这寸草不生的地方、 嗯、 肯定是天地不和的地方。 对 啊，天地和的地方就是说要圣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取居的环境， 嗯， 这是我们讲天地。另外呢，圣人还会选择人和。孔子说过，危邦不居，乱邦不入。那国家正在打仗呢，打得一塌糊涂，你去干嘛去？ 嗯， 你躲他。 嗯， 你要是个真人，你去深入虎穴啊，去 焉得虎子， 然后去改变这个局势，让人们过上这个幸福安定的生活。圣人没这个力量，他只能去躲这种战乱危乱的地方啊。所以呢，这叫处天地之和。处天地之和，广义这么讲，狭义这么讲，怎么讲呢？就是说要应时而动，就是顺天和。 嗯， 要选择自己的居处，就是古代讲的堪舆啊，风水。现在都把风水当封建迷信，其实它就是古人的一种朴素的寻找安居乐业环境的一种理论和说法。 现在也很多的建筑学院也开风水课了， 而且它是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更大。它通过这种风水理论改变你的心理，它可能没改变环境。你不说屋子还是这个屋子，它通过什么摆设调整，然后说哎怎么怎么好了。他是改变了他的天地的环境吗？没有，他改变是你的心理。 嗯， 所以风水学你应该把它当成一种人与天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心理学、环境学。 嗯 啊， 当我们说人与环境的和谐的时候，大家觉得是科学；你说人与天地呢，他就觉得你有玄学。所以呢，这个把握文字啊，真的很有意思。 所以处天地之和是一门大学问， 嗯、 是一门讨巧的乖巧的学问。我建议我们这些肉眼凡胎啊，凡夫俗子应该是学一学怎么去找天地合的地方，去找天地合的地方，去找人合的地方去待着啊。 对啊，这已经很不错了，能找、 嗯、 从八风之理啊，风是风向的风、 嗯、 何谓从八风之理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讲的是天道， 嗯， 天变化我们叫道，地的那种形态我们叫理。所以很多人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哦对 对吧， 对， 就是说道理，我经常说我给你讲讲道理， 对， 这学问可大了。道是讲的 天的运转， 心象这个天体的变化，我讲地理，这就我们涉及到那种堪舆和风水。 对 啊，我讲过，你说你选择一个城市，要选择一个叫三面环山，一面有出口的地方啊，易守难攻，这种城市就叫安。 嗯 啊，西安、长安、淮安、临安是吧，这叫安，所以这个安居乐业要选这种地方。这个从八风之理呢，就是找的是地理环境啊，天地之和， 嗯， 重点在天。 嗯， 如果你找一个老是什么不是洪水就是冰雹雪灾的地方待，那叫天不和。八风之理呢，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个地方的风气。 嗯， 风气八风嘛， 嗯， 东南西北再加上那个 四个夹角， 四个夹角， 东南风。 前面我们讲了，视听于八达之外， 嗯， 那个智人的感觉就是能够超乎于这种地理对你的约束，他能够看到比这个还远啊，听到比这个还远。圣人是什么呢？就是看看这儿的风向如何，风气如何。什么叫风气啊？ 嗯， 古代的人有一种望气的这种学问和本领。 嗯， 什么叫望气呢？气是看不见的。 可能有些人能看见， 可能有些人能感觉得到。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外国领导人来了，我们检阅三军仪仗队， 对， 是到底看他的枪呢还是看他的炮呢？看的是什么？ 看脸， 看那种气势。 对， 那一排排的那个小伙子战士往那儿一站，尼克松不是专门写这个他访问多少国家，当时解放军穿着那么朴素，就是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嗯， 就那么简单的军服，但是他看出了一种气势。所以古代人看气怎么看呢？你看鸿门宴第一章，他就说项羽的参谋 范增， 他看到刘邦的军队屯在坝上， 嗯， 范增望之有五色气。 嗯，这实际上 司马迁的话， 对对对对 啊，这是天子之气。 嗯， 所以范增说不行，我要摆鸿门宴把这个刘邦这家伙干掉。其实我觉得这个范增也不懂天道，你既然望出他有天子气，你就 赶紧投降给他， 也许 辅佐他。 也许范增认为自己是真人。 哎呦，你说对了，他认为他想改天换地，结果这个事儿里面，什么叫望之又五色旗？ 嗯， 我们现在从科学角度来，但就是说看出这个部队的士气、精神、风貌，就有那种不贪小利、要夺天下的那种气势和气感。 嗯， 是吧？老百姓平时都要讲，看这人喜气洋洋啊， 嗯， 杀气腾腾。 嗯 啊，一脸晦气， 嗯， 这是一种感觉。所以呢，这个圣人一个是天地之和，另外呢，通过这种对风的感觉，了解这一 风俗哈， 哎， 风气， 自然的风 啊， 刮的风、 嗯、 是吧？我们起码我们现在再蠢，我们也知道，我们建那个风力发电机那个轮儿，我们应该摆到风口上吧？ 对， 是吧？你得找找哪儿有风吧？ 嗯， 他这种风的这种走向，就是说敏感的人，敏感的人，尽管是没见到这种树叶啊、烟囱啊或者旗幡动，他也能感觉到那种能量的流动。 嗯， 他也是找一种叫顺，哎，我待在哪儿就是不腻他。所以圣人他整个体现了。一套哲学就是什么顺应自然的这种哲学， 嗯， 他不想改变它， 嗯， 如果像大禹治水啊，你这个风到这儿刮不过去，我凿个口让它泄出去啊，洪水到这儿流不动了，我给它移山开地。大禹或者古代的那些尧舜禹，这都是达到了智人或真人那个境界、 嗯、 你想想在那种年代没有任何大型机械，他靠什么去搬山啊、填海啊，去把那个长江黄河给疏浚开，那种能量是我们现在不可想象。 是的，不过你刚才说到这个气啊，让我想起了一个我的一个朋友靠我讲的东西。他呢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管理公司的一个顾问、 嗯嗯、 他说他为企业做管理顾问的时候呢， 嗯， 从公司走进去看见前台、 嗯、 然后一直走到老板办公室、 嗯、 一路二十几步，三四五十步，就已经知道这个公司有没有可能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是很烂的公司，他根本不做顾问。 没错， 因为就是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看，我说因为他们是做商业管理的，其实他们也不像我们去看学《黄帝内经》什么的。他说很简单，第一，你看这个迎宾的这个门口这个小姐啊，这个女孩子是不是脸上有的那一种欢愉的眼神？ 哎，今天我们还真要讲欢愉 啊，对。然后呢他说走，你看那个员工是愁云惨雾的上班呢，还是舒舒服服的愉愉快快的上班？ 高人 啊。然后呢他说看，你看这些员工的这个桌子上摆的这种器物、 嗯、 是不是除了自己的这个办公用品之外，还有一些挺有生活情趣的东西啊，等等等等。然后整个空间感、光线这些东西整合到一起，他就大概知道这个公司的能量程度。 你让他说出来这些就很不容易了。其实他是一种感觉。 是。 你包括我现在出去，比如说，吃个饭。 嗯。 进到一个陌生的饭馆，一进去以后，我就能感觉到那个这里面的那种气。 嗯。 有的饭馆我扭头就走。 到底哪种饭馆，徐老师？到底哪种饭馆是有何德之气呢？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再由徐老师和我们分享。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回来之后呢，依然是和徐文兵、徐小舟老师啊，这是两个是一个人啊，徐文兵、徐小舟老师呢 啊 探讨这个饭馆的之气啊。 饭馆之气是这样，就是说你进到一个饭馆里面，扑鼻而来的，你能闻到一种味道， 嗯， 这是气吧。 对， 是吧？然后你看那些服务员或者是那个前台来接待你，或者他在接待别人是那种行走那种举止， 嗯， 你也能感觉到他的气。就是说做医生时间久了以后眼睛比较毒， 嗯， 就是上下一打眼就能感觉很多东西， 望闻问切嘛。 哎，望闻问切。所以我说我将来不做大夫以后，我第一要做个厨子去做饭，厨子也做不了，我就到什么 当个食客， 人力资源部去当一个工作人员。你们单位招谁，我给你面试。 是， 这人什么样？我们现在都测智力，我说我能看出他的慧理，能看出他的背后那个感情，还有那种情感。 嗯， 很多人是带着一种杀戮、暴力之气进来的。 嗯， 你公司要招这种人你要倒霉的，他那种能量总要找机会爆发呢。 嗯， 现在只不过找用意识强行压着的。 所以最近我看这大学出了几个那种学生跟老师那种恶性暴力事件，这些的话作为辅导员你就应该随时去观察学生的这种背后那种气啊，这需要修炼，这需要磨练啊，需要一定的历练。当你这个混到了这种敦敏的程度时候，那种感觉不到的东西，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你就能感觉到。而且这是什么敦敏，是健康人的敦敏。好多人是病了疯了，有那种出神儿。你看那个鲁迅写《狂人日记》，赵家的狗又看了我两眼，那也是敏，是吧？狗的眼神也带着力量，但是他能感觉到那个。所以这个圣人在这儿呢，他就是从八风之理，就是说根据风气的变化，寻找这个理就是地理，寻找自己合适的居所。他绝对不在犯冲的那些地方待着。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不能够改变天地，如果不能够合于阴阳，那起码呢要顺应这个节奏 啊，去找这个已经人糊好了的啊，做好了的饭去吃啊。 对，从八风之理，四欲于世俗之间。 哎，这针对的智人的话，智人你看上一句怎么说？去世离俗。 去世离俗，对， 是吧？那智人，智人我不跟你们一块玩啊，羞于汝辈为伍，我自个儿上山待着去了。为什么上山待？你看那个仙人，神仙的仙怎么写 啊？一个山一个人嘛。 啊，山的反义词是什么？山是凸起的。 对，山的反义词是海嘛。 山的反义词是那个挖下去的。 啊。 啥？山与山之间嘛。 啊，谷。 哎， 谷。 你看一个单人一个谷念啥？ 俗。 哎，仙人的反义词。 啊，俗人。 俗人。对不对？ 哎呦，对哦， 是吧？ 我觉得我真的白上大学的，哪一间小学毕业的？ 我觉得我们小学应该重上一遍， 绝对绝对。 按我们现在这种恢复传统的文化的方法，把汉字， 这会让他这些小学生的父母很自卑的。 哎呦，好好认认这个汉字啊！ 是， 所以那个智人是去世离俗，离开这个喧嚣的红尘，去到清静的山上去待着。那种山上的气就是什么？呼吸精气，空气也新鲜，而且越往上走能量越高。道家是讲三清嘛，道家的 对三清功 啊，三清上清啊，上清功啊，中清啊，下清啊，它是讲三清。所以呢，智人是离开这个世俗，山上待着的。 对， 所以道家有72洞天，都是风景极其优美的，适合人这个呼吸吐纳啊，修道啊，炼丹的地方 啊。现在都被各级政府占用， 各级政府改成了世俗之地啊。 这个还没关系，这个政府也是为人民是吧？重点是现在有一些这个风景名胜的地方吧，被改造的很恶俗。啊，人声鼎沸， 人造古迹嘛， 啊，真是 人造古迹， 对，就搞一些人造巴拿马什么 的啊。所以那个到了圣人呢，就不那么清高了。 是， 咱们就是什么，跟大家一块儿啊，世欲于世俗之间，这就是 世俗之间， 这就是我们开始讲《上古天真论》讲什么，美其食， 任其福 ， 对， 乐其俗。你看我们这 高下不相慕， 哎，其名故曰朴。这就是我们这个普通大众能够追求达到的境界啊！你看这些人也有血有肉，他有自己的爱好，也好喝杯小酒啊，也可能抽一袋旱烟，是吧？也喜欢听个京戏，听个昆曲儿 啊。 他所有人的那种爱好，他都有，他绝对不把这个摒弃了。你要像真人和智人，人家把你这种爱好当成什么低级趣味？人家是游行于天地之间，出神入化的魂魄离体的那个高超的那种欢乐境界。 我觉得现阶段我做圣人就可以了。 还有，我觉得圣人是我们努力追求啊。 对对对， 欠欠脚后跟儿 啊。对对对， 没准还能够得着的境界。 对， 所以一定要这种，就是说以前说过要 enjoy 你的 life， 触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哎，把这些。吃的好，喝的好，然后呢，生活的这些享受都安排的很好，这就是圣人。 对，吃好喝好，也不让他旁边的人难受， 哎， 也不让旁边人牵挂。 你看孔子多可爱，孔子非常可爱的一个人。你看人说什么？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呢很讲究吃啊，席不正不坐，歌不正不食。 嗯， 哎，孔子对这些这一套诗书礼乐哎都研究得很好，所以当之无愧圣人。 是的， 只不过后世人把人孔子刻板的闹成一个教条，闹成一个死框子啊，那是后来给异化了。真正你读读论语，你看看孔子跟学生们的对话，你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有学问、有教养的一个诲人不倦的长者 啊！而且呢，他述而不作，我觉得我现在逐渐更加理解孔子述而不作了，就是他根本就认为自己的所有生活就是那么随意的流淌啊， 而且就是 不需要加工， 词不达意。等你口头上的东西表达出来，要再落实到文字上。你就觉得很多东西已经失去了原意了 啊，而且很多话它是有上下情景的， 哎， 是吧？ 对啊，有上下文，有上下句，单拎出一句你就觉得很奇怪。 对，所以很多年之前我们在学的时候呢，就在学校里面讲到语言和言语啊，还是有所不同的， 真不一样。 嗯，啊，刚才讲到这个世事寓于世俗之间呢、啊，然后呢，无归称之心啊，归称这两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 念错了 啊？好，您当面指出。 哎呦。灰吧， 灰上面两个土，下面一个心， 哎、灰嗔之心。 感谢感谢啊，这个、 你看看是不是注音？ 应该是灰，嗯，他这边没有注解啊，灰对，应该是灰，而且是何谓灰？ 嗯， 灰嗔之心， 嗯、 啊，因灰嗔啊，恼怒的意思。 对，灰嗔之心，后世他们把佛家的很多话也翻译成了嗔， 嗯， 贪嗔痴怨， 对，贪嗔痴慢疑什么的。 哎，无灰嗔之心什么意思？灰是什么呀？就是心里面充满了一种那种愤怒的那种状态。 嗯， 你看，就是两个土嘛。 啊， 就是有一个字叫患，就是心腹之患的患。 哦，对对对。 哎，那是心上堵了一串 啊， 心有千千结了。 哦，那叫患。 哎，那叫患。这个灰嗔之心什么？就是怒气的开始。那个嗔是什么？嗔是就是生气以后瞪大眼睛那个状态。 那为什么一个口一个嗔呢？ 哎。我也研究过，我还专门请了我一个老师，学佛的老师给写过这个文章。他的发声跟那个真是一样，和那个睁眼那个睁有点类似。 是 啊、嗯，但是具体没有特别让我特别美好信服的这种解释。但是就是灰嗔，就是怒气的刚开始。 嗯 啊，怒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就是开始就是憋气了，怒是憋着了。 嗯， 等那个怒气喷涌而出的叫愤， 嗯 啊，我们经常说义愤填膺，这是一个过程。 嗯， 这个灰嗔之心怎么出来的？就是你有求于外界出来的，所以道家讲是内求，要独立啊、 嗯。 这种独立包括你首先你能谋生，靠自己谋生，你不依附于任何人， 这是生活上的独立。 对，另外呢就是经济上独立，第三呢要达到。 精 神上独立， 对， 你有了这个独立的情况下，你不求人的情况下，你不会产生这种灰嗔之心。相反，如果你这种不独立，没有这种正气，浩然之正气的话，你就会产生这种埋怨啊，这个怨恨啊，或者是愤怒啊，所有这种不良的情绪。大家记住，不良情绪消耗你的精气也很多。 啊，关键是有些时候呢，人家以为发怒呢，你可以伤到别人，其实发怒主要是伤到自己。 发怒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想不通。 嗯， 想不通的人才会生气 啊，不通就会痛、 啊嗯。我们一看说，哎，你怎么这样啊？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不想想这个事儿为什么不会这样？是吧？最近流行网上一个视频嘛，就是那个赶飞机 啊， 误了飞机。飞机走了，然后那哥们儿在机场撒泼打滚，整个一个，哎呀，跟我说三岁孩子这样可以理解，一个中年妇女，中年妇女都快成老年妇女一个人，他就什么不接受，这种人从小可能就被人惯坏了， 嗯， 就说都是得别人等他，别人让着他，啊，所以说一看着飞机把他行李卸下来了，他这个灰嗔之心就起来了，起来以后还变成一种暴怒愤怒。啊， 哎呀，其实我们看见他呀，也应该表示同情， 同情 啊，应该感到悲悯， 病得很厉害、 嗯、 啊，这种属于那种气脉不通的人才会有灰嗔， 嗯，所以呢， 看任何事情，这个事儿发生了，可以接受，可以理解， 嗯， 是吧？ 可以理解放在第一位、 嗯、 可以接受放在第二位，然后呢淡然一笑坦然面对就过去了。 嗯，如果再高一点境界的话呢，可以小手指轻轻一拨还能转换啊，化害为利，那就是更高的境界、 哎、那 就是真人的境界了，是吧、 嗯、 啊，所以呢在无灰尘之心啊，今天学到东西，这个东西不念亏啊，我已经念了二十几年了，念亏二十几年之前还不知道有这个字呢。 嗯， 行不欲离于事， 嗯， 嘛意思， 行不欲离于事就是那个事事于世俗之间啊、 嗯、 他的行是指他的作为， 作 为是在还在这个社会上混， 嗯， 他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从事某种职业，也可能在这个某个这个小的王国诸侯国还甚至担任的一官半职， 单位里面办做个科长是不是、 哎、 啊， 你看孔子在鲁国不是就当过司寇吗，是吧， 司寇到现在来看是 司寇是一个司法部长那种 啊，可挺大的、啊、 挺大，那他把邵正卯给杀了嘛， 哦、 所以我们小时候七二年学批林批孔，批林批孔，哎，我挺有意思，因为批林批孔就印了好多这个孔子这个儒家学派的很多反动文章 啊， 什么三字经弟子规真广贤文，是吧，后面标着几个字供批判用，拿回家以后我妈说你给我背我就好多我就背下来了，因为批林批孔我知道这个孔子，然后学了好多这个、因为批水浒， 嗯， 有一段时间不是反对投降派， 是 那会儿四人帮攻击周总理就要批水浒架空晁盖，因为批水浒又印了好多水浒供批判用，我那会儿就把这个水浒看得痴迷的，我真是了不得，人都说少不看水浒，我说少不看红楼梦，年轻的男人都应该去打打杀杀，是吧，动情太早也不好、 嗯、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海瑞八关，因为海瑞八关才知道海瑞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 啊，你那么早，海瑞八关是六文革前的事儿，你都知道， 对，但是我小的时候有看过有一些文章，很小很小的讲到海瑞八关的东西、 哦、 我那个时候也不懂，反正也没人跟我讲，问起来就说看怎么看，我就当汉字学习了，是吧，好，说回来这个行不欲离于事， 嗯， 这个披章披服章还是被服章啊， 被服章， 被服章， 这个后来考证是个错简， 嗯 啊，错简就是加在了行不欲离于事和下一句叫举不欲 观于俗， 观于俗， 嗯 啊，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披服章把它 cut 把它去掉、 哦、 啊，我们就看这个排比句， 对， 行不欲离于事， 举不欲观于俗、 啊、所以我们现在老想这个说这个一句话叫什么大隐隐于世， 嗯， 哎，真正做到圣人这个境界，他不是跑到那个山里面去修行了，有人在山里修行心里想的都是红尘世界，哎，有些人是在入世，哎，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哎，然后呢做一些利己利人的事情， 是的啊，我们刚才下面这句话叫举不欲观于俗啊，这个举不欲和不举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嗯、 啊，马上回来和大家分享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回来之后呢就讲到这个举不欲观于俗啊，这个什么叫举不欲观于俗呢， 举是抬头的意思 哦、 啊，抬头的话刚才是行是走路的意思， 是 啊，这个我们经常说现在举行什么活动， 对，举行举行，对， 还是跟这儿来的，一个是要动腿，一个要动头， 嗯， 这个关于俗呢就是一个雅和俗的问题， 嗯 啊，还有我们刚才说那个仙和俗的问题， 嗯 啊，所谓俗呢就是说是广大劳动人民，不是污， 嗯， 不是那种有沟通天地鬼神本领那种高级智慧人的人形成的这种习惯， 嗯， 是广大劳动人民形成那种朴素的一种生活的风俗习惯， 举不关欲关于俗， 哎，但它呢是和什么呢，是和当地的这种风土啊人情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几千年间形成下来这种习惯，但是作为圣人来讲呢，他可能行不欲离于世，是什么、 嗯、 是融入这个社会还跟大家一块儿生活工作，但是他的个人的爱好个人的这种修为， 嗯， 可能就和老百姓有点区别，谈不上同流合污啊 啊 你比如说这二人转， 是 大俗的东西， 是 吧？很多人说是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但是你忘了这句话，它是不是这意思？它指那种二人转是带那种有一些那种黄色的啊、低俗的那种二人转，所以很多人为了听这个嘛，就不愿意吃饭了。这是个大俗的东西。你要是说让一个修炼到这个圣人境界的人去听那种庸俗的段子，去听着看黄发黄色短信，看这种黄听黄色小调，这就不是他的所作所为了。 嗯， 所以他还是跟大家有点区别。 对，就是灵魂，身体在民间，灵魂在高处 啊，灵魂在高处。 对、 啊， 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田余为物，以自得为功。 嗯， 啊，这个大家都应该比较理解了哈。 不一定。 哎， 外不劳形于事， 这个咱理解。 理解。 对， 就是说不会为某件事儿把自己身体搞得很累。 对，不瞎折腾。 啊，不瞎折腾。 啊， 这个、 内无思想之患。 劳是什么？我说过了， 嗯、 劳是指就是说这种工作的过头、过度、 嗯， 我们管它叫劳了。 嗯 啊，你干活真正叫做工， 嗯， 工的过度叫做劳。 嗯， 所以呢，这些圣人绝对不会去累的把自己为某件事奔波劳累的去吐了血。 嗯， 这叫劳。 嗯， 啊、这是从外面来看啊，筋疲力尽。 嗯， 我们现在人还追求劳。 啊，深更半夜跑去健身房跑步， 打球出一身臭汗，然后一头栽在床上，在那儿大口大口喘气。我说这叫作践自己 啊， 啊，在自虐。 比这个更糟糕的，一头栽到冷水里面洗澡啊，疯了！ 那叫从八风之里，那叫逆八风之里。 对 啊，所以这个劳心于事的话，我看到很多人呢，就是一个是。下面那句话就是用脑过度，前面这句话呢，就是说在都市里面，很多人是在摧残自己的身体， 嗯， 而不是真正的去养护锻炼自己身体，这叫外不劳心于事。 对， 另外呢，下一句好， 内无思想之患。 哎，你看这就涉及到上面说有无灰尘之心， 嗯， 下面叫无思想之患， 嗯， 思和想不一样。 那思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思啊。底下是个心，没错， 对， 思想都带心。 对， 那个思上面是一个信门的信， 哪个信？ 信门。你看小孩生下来他脑袋顶上 啊 没闭合，还忽闪忽闪的，然后小孩子吃奶化为精髓，填充脑髓，脑袋逐渐在长大，然后慢慢的这个信门就闭合了。 哦， 这叫信。 啊、 哦、是脑子。 对， 代表脑子啊，这是思想的。 哪个信呢？信怎么写？ 信就是好像一个烟囱的囱那么写，一撇一个口，里面一个夕阳的夕。 哦 信 门 啊， 对对对对。 所以呢，思是指什么？思是又动脑又动心。我们经常说什么？脑子是什么？理性思维。动心是什么？ 啊， 感性思维。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多动脑子，少动心，就是多点。任何事情来了，先用理性的分析去考量一下。 嗯 啊，脑子是冷静的，心是热的，这个不一样。这是思想是什么意思？上面是个相互的相。 对， 所以思和想是两个概念。思是什么？自己的心和脑在循环，是考虑自己。 嗯。 想是有个互相相互，想是想别的外面的事，所以思是不及物动词。我不能说我思你， 哦， 我想你，他把心思心神外放了，叫想，是及物了，是吧？我想买个什么衣服啊？我想某个人。 所以说我思故我在， 哎，我 就是得经常的精神内守， 哎， 反思自我内省，嗯，我才存在，否则我是不存在的。 哎，所以经常要保持心和脑有个交流， 嗯， 这是中医讲的啊。脑髓化成了这个肾精，它下降到丹田化成了肾气，肾气呢在反到心里面化成了心神，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嗯， 这叫思。所以呢，这个思和想，不论是考虑自己或者是考虑外面事，没有患。患是什么？我说了， 心中不有 心上面堵了一串东西， 对， 心有千千结，想不通。很多人就想不通，凭什么这样？他为什么这么对我啊？ 我为什么就没提拔当副处啊？我为什么就转不了正？ 嗯， 这就思想之坏，想不通的人，想不开的人叫愚， 嗯， 想不通的人就叫坏，而且这种坏啊，开始是个无形的存在，是个念头， 对， 慢慢时间长了就开始有气，就是我们叫气愚了， 对， 气愚时间长了就开始有节了，就摸上去。有了有形的东西， 嗯， 开始是个良性的这么一个瘤， 嗯 啊，以后再变成一个恶性的肿瘤，这就一块儿就全从哪儿来？人的疾病从哪儿来的？我觉得现在这社会上被病毒细菌杀死的少，被这种内在的结患杀死的多。 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拿手摸一下手脚啊，那按脚的时候总是有咳咳咳的那小颗粒是吧？其实这说明你已经有内心有些地方存在那里。 哎，你看老子说过一句话叫“物之所大患，为物有身；及物无身，何患之有？” 嗯、 就是说，如果我把我的身修炼的气脉畅通的话，我怎么可能有患？ 嗯， 在修行到这种更高的境界，可以出神入化的话，连肉身都可以不要。那就是达到一个完全自由的境界。 哎，这些话呢，如果单独这么一听呢， 嗯、 还真以为你在宣传封建迷信。 嗯。 但是你刚结合了这个上下之后呢，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了。 有啊。 就是说，当你 前面讲的是肉体，后面讲的是思想。 对。 啊。 所以很多人想不开呢，他其实真的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关键是智力问题。他不明白这个事儿，明白了就不会天天那么折腾。 慧理，还有就是慧理问题。 对，还有个慧理的问题哈。 嗯嗯。 所以呢，内无思想之患，以田欲为物，以自得为功，形体不蔽，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下面那个字，我今天想讲的有意思是个鱼， 欢愉的鱼， 愉 快的鱼。 请问鱼是什么意思？ 哎呀，这学问大了。我知道很多意思，讲不出来。 嗯嗯、 但是呢，这个鱼呢有愉快的意思，而且呢，我觉得呢，旁边、 哎、鱼是鱼，快是快啊。我们这个《黄帝内经》讲舔鱼为物。 舔鱼为物， 哎，说那种不懂养生人叫物快其歇， 嗯， 对吧？ 嗯， 你不能说鱼就是鱼快，这快就是错了，鱼就是对了， 嗯， 是吧？你看现代人有问题， 现代人很苦恼啊，上了你的课都没法说话了、啊。 嗯、鱼啊是这样，我专门就是研究这些带竖心旁还有心字底这些汉字， 嗯， 我发现有什么问题？我们老师教了以后，我们都知道它大概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取悦的悦， 嗯， 什么意思？高兴， 对， 是吧？愉快的愉，高兴，赏心悦目，还有那心旷神怡的怡， 也是高兴， 也是高兴。他为什么高兴？这仨放一块有什么区别？ 对啊， 就没人给我们讲了，或者你往前找半天，我看他们都是有点糊涂。 哎，主要是我们老师也不太懂， 老师也不懂。 嗯， 所以这个鱼我专门研究了一下，你看它是竖心旁， 对， 同心了， 是。 它这个鱼块鱼上面原来不是个人 啊， 它们上面是个三角， 是一个人一横，其实是个三角。 哎，三角，而且这三角是尖冲上的。 对， 研究古代汉字都知道，汉字有很多生殖崇拜的符号。 对， 三角这个角冲上的 啊，指男性。 男性，这个角冲下的女性，所以呢，哎，它上面是个三角，下面一看这面是个月。 对， 啥意思？ 肉嘛， 肉。 对。 原来它这面不是个利刀 啊， 是三瓶水，三点水， 是 水。你看，男性 啊， 攻击肉 啊， 出水 啊， 啥意思？ 对，就是 happy。 所以鱼是在古代专门指性生活的那种欢悦的感觉。 哦， 说这人鱼了， 所以不能随便说我今天很愉快。 对，不能随便说。如果你真鱼了的话，你就这么说。 是。 所以古代《诗经》里面有很多词描写叫“鱼鱼如也”啊，愉快是指那种状态下那种心跳加快的那种鱼，不见得快。 哎， 鱼不见得是快，所以那种鱼是通过这种性爱方式达到一种欢乐的那种状态 啊。 所以田鱼为物， 对， 这是我们刚才说了，真人是追求高级享受 啊， 圣人呢 追求 大众享受， 大众享受。 一个是心安理得，恬不为怪，恬不知耻，恬然自安，恬淡虚无，还有叫鱼。这就是从道家从此发展的另一门学问，叫研究房中。 嗯， 为什么研究房中呢？因为它为物，把它当成自己的任务。 所以我个人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道家的原因。 所有的人都应该喜欢道家 啊，但是呢唯独呢就是说道家的东西呢常常受到来自于很多外在的这种压抑，但这种压抑呢其实还是自己内心不够充实和不够这个有慧力的一个体现。 嗯， 好了，今天特别感谢徐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上古天真论》最后一段 关于圣人的处事方式。 啊，关于圣人的，本来我们以为今天可以把最后一小节讲完的，看来不行，但是我们不能勉强，好吧？ 啊，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关于贤人的讲完之后才开始第二篇，感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